已经没有可能。幸亏的我会关机的爱人，祝福你心声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废人，做宠人，不做情人。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。宠物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成客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没改变只有会变的青春。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？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如果什么都会变，

彩，就像月桂似抛到最难，就像未试的一世慈才，请你放来。愿望或太多都不算多，实现或太短只要细腻，就让发色的招式来就算失望，是我青春太多，娱乐就要乱路，余下就要初夏，是我不敢去假，男孩让有办法，让我永远期待好吗？常然后或会寂寞，常然后或会失望，现在爱我见我天天似诗， 狂恋。

走开，听着风摇。